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晚上好，欢迎收听876资讯。第21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正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举办，来听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准确率100%。 记者体验了搜狗中文唇语识别技术，不久这项技术将和语音识别一起率先应用在车载上，解决噪声环境里交互的问题。 现在是公共安全和民用领域，通过摄像头进行唇语识别，唇语识别之后可以分析出来这个犯罪嫌疑人在讲什么。目前的技术精度我们能达到60-70%左右。 身怀读唇术绝技后，来到医术科技展台，点击自己的手背就能接打电话、计时、玩游戏。这是因为带上了全球首款能在手背上投影交互的手表。 这也是我们自己研发的世界最小的光机，1元硬币大一点，在手上可以实现，你看，激光投影。我跑步的话，它就可以计时。 嘴唇、手背上都能做文章，眼睛自然也可以。中科红霸的虹膜识别技术曾获得全球虹膜算法比赛冠军，它不但可以应用在反恐、公共安全、银行存取款等方向，更让人欣慰的是，这项技术正在尝试应用在儿童走失项目中。 指纹的特征点呢，可能是几十个，虹膜呢都是几百个。虹膜较指纹识别来说更安全，也更不容易被模仿。它去年开始推，到现在已经有5万多名孩子的虹膜信息被采集到了。 中关村展区里，让前来参观科博会的观众置身在科幻世界当中，参观者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高科技产品。 平时看到了一种动物不了解，你就可以给这个动物拍个照片，系统里直接就会出来详细信息。 感谢蔡鹤娟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北京图书大厦今年20岁了，自建成以来，图书大厦已经接待了中外读者上亿人次，到去年底累计营业额近80亿元，是全国图书零售市场的风向标。北京图书大厦昨天宣布将进行全楼重新装修，力争年底前以全新面貌和读者见面。昨天由猫片主办的银河英雄纪念奖颁奖盛典暨田中方树作品中文版连载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著名幻想文学作家田中方树亲自开启了《银河英雄传说》《创龙传》《亚尔斯兰战记》等名作新译本的网络连载。田中方树与金庸并称为亚洲文坛的东方双璧。《银河英雄传说》是田中方树先生创作的一部以浩瀚银河为舞台的壮丽英雄史诗，被誉为太空歌剧版的《三国演义》，曾经获得日本星云奖。纸烟的最新散文《游日记》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记录了8年间作家36次去日本自助游的历程，包括359篇日记、128幅照片等等。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场演唱会——山谷的呼唤胡德夫民谣音乐会，明天晚上将登台天桥艺术中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本是有小雨天气，雨量不大，但是足以使得地面湿滑，交通出行受到一定影响。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分散性小雨，南转东风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再来关注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早晨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偏东风2级左右，气温在17到18摄氏度之间。 明天早晨有小雨，路面比较湿滑，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16到21摄氏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6月18号，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品的原创品牌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将再度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上演。这一天恰逢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假期，这次阅读会将以感恩父母走进端午为主题，弘扬民族文化，并将中外文学传世名篇与音乐经典佳作完美结合，打造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感受阅读的魅力。北京时间的20点07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场大型的亲子阅读会。不过呢，在介绍我们的正题之前呢，先跟大家来汇报一个好消息。今天啊，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将会有奖品相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话剧裁缝提供的演出票4张。年度催泪之作《年轻视角》，聚焦每个人都将遇见的老年生活，五味杂陈的情感背后，也蕴含着对于生命的感悟。5月30号到6月3号，国画先锋剧场，不见不散。那么另外一份奖品呢，是由舞剧孔子提供的演出票4张。这部剧呢，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他用华美的舞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5月29号到31号，孔子呢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怎么来获取这份奖品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话剧裁缝或者是舞剧孔子，再加上您的观剧心愿以及姓名电话，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呢，赶紧行动吧。好了，开场介绍完我们今天的奖品，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这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来，有请出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导演李明啊，你好。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啊，高磊晚上好，又见面了， 是又见面了，欢迎李导哈。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其实在咱们的演出当中可不算是新朋友哈，一直非常辛苦的在付出着努力，这就是咱们这场演出听见经典立体阅读的少儿口语培训专家姜伟伟，你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高磊您好。 哎呦，一听这声儿就是专业的呀。姜老师原来也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吧？ 是的，我也是播音主持专业毕业的。 你听听这声儿，这声线，这泛音，那一定是特别特别的专业。你像我都算是半路出家的啊，我一开始学的是政法专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哈。到后来呢就阴差阳错的做了主持人了。但是姜老师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毕业之后从事了教育工作，就是教授更多的朋友怎么更好的去说话，是这意思吧？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当时上大一那年的时候，正好有这个机缘巧合的机会，专业老师推荐我呢，就开始做这个主持的这个教学培训。后来呢，慢慢的就爱上了这份工作，然后到最后就选择了，一直坚持到现在。 是，所以呢，我们的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演出呢，也是诚挚的邀请您加入其中，来为我们的小演员小朋友们进行培训和教学哈。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场演出呢，是即将于6月18号登陆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的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其实说到这场之前，在4月21号我记得咱们上演了这个系列的第一场演出哈，当时在演出之前李导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下相关的情况。当时虽然姜老师没来，但是正在紧张的排练过程当中，是不是啊？ 没错。 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回顾一下这4月21号的首场演出当时的盛况吧。来李导。 4月21号是我们听见经典立体阅读这个品牌的第一场演出。 是。 当时我们是面临着世界读书日这么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也是在跟广电台还有这个国图三家合作单位在协商当中，我们想呈现一个既把中外经典名篇的这阅读，也把这个经典音乐作品进行一个融合创新，在舞台上进行呈现。从演出形式来讲，本身来讲，这是第一次在舞台呈现，这是第一次。 对 啊，那从我们当时的演出效果来看呢，我们当时我体现就是有两个传承是从始至终要体现的。第一个呢，是我们阅读和音乐欣赏两大美学修养的家庭传承，还有社会传承。那么从社会传承这个角度来讲呢，维维他当时承担了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我们面向社会招募的这个小朋友，在维维的就是集训速成之下参加了我们首场演出 啊。哎呀，我特别想了解了解怎么是急速的这个速成培训之下能够那么快的时间又那么精彩的完成了所有的演出的任务呢？当时是几位小朋友啊？ 当时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是两位同学进行了首演。那么他们代表的曲目叫做保护地球妈妈。在演的整个过程当中可谓是就是什么都经历过了，因为两位孩子他们现在是处于小学的阶段。所以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孩子他很多时候是不可掌控的。 对啊。 包含他的情绪，他的整个心理素质，所以各个方面都得给他不能施加太大的压力，但是呢又得给予他信心。所以这个过程是比较困难的。 之前这两位小同学接触过这方面的一些培训和教学吗？ 他们两个是接触过的。但是对于演出呢次数不多。所以这个就是对于孩子们来说，演出和学习它是分成两个部分的。那么有的孩子可能是在家里包括看书啊，看绘本呢、或者是比如说在学校里面朗读啊，机会很多。 对。 但真正他要登上这个国图艺术中心这样的演出平台，内心是非常紧张的。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做自信心的建立需要储备技能。他的这份技能不单单是你读了很多书这种技能，而是说你需要把你自己的知识储备通过你的语言去表达出来，所以对于小学的孩子们来说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还是希望所有的听众包括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可以多多进入我们的这个演出的平台进行展现，只有这种过程当中才能让他速成啊，也就是速速的完成我们整个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表现 啊。对， 是这样的。 那您觉得当天的演出您还满意吗？二位老师，对于小朋友来讲，对于我们的所有的主持人参与的主持人来讲，您二位还满意吗？ 好，李总您觉得满意吗？ 是这样，当时我们在早晨开始排练的时候，就一直在鼓励这两个孩子，因为这两个孩子很明显，就像刚才维维所说的，他们可能自身储备了一定的技能。我认为能力上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是他们第一次面对那么大的一个舞台，面对全场1000多名观众。同时呢，他还要跟我们这么强大的 这个职业主持人团队在同台， 对对对， 那边是国家交响乐团的音乐家， 对， 对于他们来讲，可能、这 个、压力很大， 对他主要过的是心理关， 是， 所以我们一天一早上起来，我觉得那两个女孩子都已经撑一根棍儿了， 僵住了，是不是？ 然后我们一直在鼓励他们，让他们放松，但是最后舞台呈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哎呀非常棒， 嗯， 从这角度也可以折射出我们这个维维老师，他有他自己的这我认为是有独到之处的， 嗯， 同时呢，这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一方面呢是这种经典的诵读，另一方面呢就是人舞台经验，他对于孩子个人，我认为不光是就是所谓的技能的成长，对于他的人格的这种这个健全成长，对于这个心智的成长，对于他开阔眼界，用一种更坦然的这个态度去面对陌生的世界，面对自己未来的很多第一次， 嗯， 我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 嗯， 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的。李总刚才说的确实是也是我想说的，其实面对于陌生环境和陌生人的去交流，以及给陌生人去进行表演和表达，这是很多不光是少儿成人也是很难突破的一点。 对，他会有障碍， 对对对、对于很多成人来说，在家里侃侃而谈，但是真正面对于我们说的大喜面的时候，他可能就什么都展现不出来了。 对， 嗯，所以对于孩子来说，他正好处于这个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现在让他们能得到锻炼，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财富。 嗯， 还要感谢一下李总提供孩子们这次机会。 我们当时是两个少儿团队， 嗯， 一个少儿团队呢就是维维所带的这个小团队，两个孩子， 嗯， 第二团队呢是我们崇文小学的合唱团的这些孩子，有50多人， 对， 嗯， 我觉得可能这一方面是人数上有差异，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演出形式也有这个差异， 不一样。 我觉得在首场当中呢。我们的主持人就是我说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些主持人， 嗯， 他们表现出了非常高的职业素养，他们给了我们这个孩子特别大的这种强的心理支撑， 对、 在未来呢，我也希望就是因为这个我们6月18号的主持人的数量呢比第一场增长了很多，第一场是8个人，这第二场就是11个人了， 是 啊，他们总的演出节目量很多，然后我们也希望这种对孩子的这种引导这种支撑能够继续下去，这也是我们希望听见经典历史有社会传承这方面一个特别现实的体现。 对对对、 嗯嗯、 为什么一开场我们要聊到这个少儿口语培训这一块呢，就是第一场的时候呢我们只是2位小同学、 嗯、 但是据我所了解咱们6月18号第二场演出当中可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小同学啊，而且我觉得肯定会对焦老师的一些工作啊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困难和挑战，是不是？ 嗯，是的，没错。 待会儿呢我们有时间也详细的再聊聊这一块哈。 好， 接下来呢咱们先请呢李总给大家也介绍一下我们6月18号的这场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名篇经典亲子阅读会演出的一个主题，因为那一天正好赶上一个特殊的日子啊， 端午节， 传统佳节端午节，而且呢我们这次阅读会呢是以感恩父母走进端午为主题，会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那么这场演出的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呢，李导？ 我们简单归纳了一下，就是第一呢我们在诵读方面的主线就是刚才这8个字概括内容、 嗯、 我们体现了一个家庭亲情的互相的守望， 嗯， 家庭内部的感情的这种传递和传承。第二一个呢我们要把就是我们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亮点把它体现出来，所以呢在诵读方面呢我们也是把它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体现亲子亲情的这种感情传递、 嗯、 然后下半场我们很有趣，我们跟第一场一个比较大的差别，我们不是形式上的就是挑一些跟端午有关的什么名篇经典去读，我们把这个端午化成了文化，我们的主持人也从这个比如说简单的名篇经典的复读者变成了一个文化的传播者。 哦， 那么具体的形式呢我想可能还得我们观众到现场去体验。 嗯， 我在这里面稍微透露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郭伟老师第一场他是一首这个小桔灯， 小桔灯 啊、 嗯这个、印象很深刻， 让很多观众留下非常非常深的印象。 是是， 但这场呢他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变身，他就变成一个店小二了、 哦、店小二了、 我说的店小二是一个比喻，就是他是要为我们用自己的这个方式为我们这个到现场的观众还有接受这个转播的观众去介绍端午的这些美食。 哦，太棒了。 对，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音乐与第一场音乐相比，这场最大的差别呢，我们将全部采用中国民族的原创音乐或者是民间音乐的改编版本。就是说中国音乐将在这次不是唱主角，是唯一的这个主角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小朋友的参与。我们这次小朋友参与呢分三大块。其实这个有的部分微微现在他可能今天也是第一次知道，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已经被我们导演团队放到火上去烤了啊。就是我们说的三大块是，第一个呢，我们这次一共有11位主持人，但是有7位是带着他们自己的宝宝登台的。 对对对， 这个数量非常庞大。 嗯 啊，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广播电台也参与了东城区的金话筒的这个小主持人大赛的这个评审工作。 嗯，是的， 将从中选出将近30位在这次金话筒大奖当中获奖的这个小朋友登台。 嗯嗯。 那么第三部分就是现在交给微微去做设计啊，做排练的这个节目，是一个剧场快闪的少儿诵读的这节目。 哇，还有少儿快闪 啊。对， 非常新颖。 对，他这个面临的挑战我们觉得非常大。既要有声音的调度，同时还要克服很多困难。 对， 这个就是待会儿等薇薇自己来介绍。 对对对，到时候姜老师自己说啊。 好，嗯， 还有哪些亮点吗？ 我觉得，就是现在先说这些，留点下半场再说。 好嘞，好嘞。其实啊，那咱们的阅读会演出是面对于亲子人群，我们从第一场就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定位，到第二场呢，我们会延续这样的一个定位，但是倡导亲子共同去欣赏。亲子儿童呢，其实也分不同的年龄段，比如说像少年儿童的。大中学生的，包括还有成年人的哈，那我们针对这些不同年龄段的朋友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啊？包括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效果呢？姜老师。 也就是对于少儿和青年和成人三个阶段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对于少儿来说，他是我们祖国的花朵嘛， 嗯， 我们都这么去说啊。所以对于少儿来说，我们主要是希望他能了解更多一些关于传统节日啊，包括一些国学这样的一些理念。其实我觉得李总把我们的每次的主题定的都非常棒。第一个呢，就是他比较传承我们的一些传统佳节，再一个对于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孝敬父母啊，然后爱自己的家庭啊，这样一些理念传承在里面，让孩子能形成一个耳濡目染影响的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个其实第一个就是可能李总做这个演出的一个源头，是不是？ 是。 第二个呢，再一个可能对于少儿来说，他们在登台进行表演以及展现这些稿件的时候，对自己也是有一个深远的影响的啊。那对于青年来说，青年他相当于已经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见解了， 对，有认知了， 对，他的价值观已经形成了， 嗯， 在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需要一些生活环境、学习环境以及音乐环境的这么一些影响， 嗯， 然后带领他可能走进另外的一个层面。可能现在在进入素质教育之后，一些青少年他们现在对于比如说考试啊、成绩关注的会更多，那么我们可能给他更多一些精神的世界， 嗯， 这是青少年啊我的见解。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就相当于让他们返老还童了啊，就是他们可能对于成年世界的很多东西已经循规蹈矩了，条条框框已经设立好了， 嗯， 那么我们怎样能让他放开掉这些条条框框的正方形，突破开，重新回到我们原始以前的整个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我的认知是这样的，不知道李总有什么感受和或者是见解没有？ 那我们再问问李总呗。 啊， 您对这三方面不同的年龄段的人群，他们对于这场演出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效果呢？ 就是其实有一点我要纠正一下，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品牌它的利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这种想法。 嗯， 我们之所以说在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还有国家图书馆还有我们之间迅速达成一个合作的共识，那我觉得可能有两点。第一点呢，是文化的感召的力量。 是， 不管是说我们现在选择的以中国的文化节点为线索贯穿我们全年的这个演出，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演出过程中我们倡导我们的文化的传承， 嗯， 特别是刚才微微谈到的，就是我们强调的一种家庭情感的正能量的那种传递，其实这方面才是促成我们的品牌能够不断的做下去，甚至能够不断创新的一个基础。 对， 所以说对孩子的影响力，我自己始终认为，他们的技能、 肯定是就是属于硬件的那部分范畴，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们通过参与这样一些具体的现场演出，通过接触这样一些作品，包括跟同龄人交流，跟自己的这个师长交流，更多的是在就所谓的人文修养方面得到一个潜移默化的提升。这种提升呢，我觉得还真不是用一两场演出可以去衡量的。 对， 就是通过这样的薪火相传呢，我们这个品牌的力量，包括我们自己民族文化、民族情感传递力量会越来越强。 对，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亲子类的演出和活动啊，它有的时候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就比如说顾得了孩子，但是呢，可能孩子看得津津有味儿啊，家长坐那儿就很木木呆呆的。有这个演出，好像没什么意思哈。我也就陪着孩子这一个多小时，我就忍了吧。但如果你要是过多的去可能照顾家长这一头呢，可能孩子他理解方面呀、欣赏角度方面啊，他又会差这么一点点。所以总是有点左右为难的感觉。那咱们的演出哈，这个系列演出这个品牌，为这一点做了哪些努力呢？ 我觉得第一点首先是选材，就是我们之所以把它定为经典，经典它的最大的魅力或者最大的传播方式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被重复。这个重复呢，不光是在成年人当中重复，其实对于小孩来讲也一样。 对， 有一个观点我在不同的朋友那里面得到过验证，他就说，哎，比如说，哎，我小时候第一次读什么什么东西，我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当我什么时候突然是重读的时候，哎呀，我会发现。啊，他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这个作品。所以我觉得倒也不一定非得强求我们的孩子在他小时候就一定对作品他本身的，比如说当时的历史背景啊、文化面了解有多深，但是呢，他能够接触，他能够有第一次的这种了解，这很重要。 对， 对吧？ 温故而知新嘛。 对，没错。 那么其实更大的，就比如刚才微微说的，对于成年人，他。工作的忙碌啊，生活的压力啊，他可能已经忘掉了自己在孩提时代或者学生时代曾经接触这些作品本身带给的这种那么强的这种美学的这种感染力。那他通过这次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就温故知新，那么他可能重新回到一种啊，对生活发现，哎，原来其实还有那么样一个 别有洞天， 可以去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张老师天天跟这些小同学在一起特别的开心啊？ 我仿佛都像一个孩子。 永远长不大的这种心态是不是哈？ 永远像孩子般活着。 我是觉得像维维吧，他我们之所以这次选他来做我们的，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总培训师这样一个角色了。 是的。 有两点，第一点呢，他在这么多年的从业经历当中，对这个事业充满着热爱，并且呢，不管他是，自己做教材编写还是做其他工作，他始终没有离开一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他其实在这么多年的实践当中，已经对于，孩子的这个口语表达训练形成了一套特别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我就刚才咱们说嘛，这孩子登上舞台他是要有胆的。 那当然了。 靠什么支撑呢？是靠本领去支撑的。 对 吧？我觉得维维他可以有他的方法让孩子们在短时间内掌握这种本领，那么登上舞台。 那么怎么让孩子们在短时间之内掌握这些本领呢？包括咱们的本场演出还有哪些其他的亮点，还有哪些主持人带着他们的宝贝参与其中呢？我们在下一节当中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好了，我是主持人高磊，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老婆，周末陪我去北京剧院看悬疑喜剧吧。 外里电影不是很多吗？何必出门？ 这回不一样，推理、爆笑、魔术，现场一次满足，一边哈哈 哈，一边猜凶手，超好玩。 走起！神探深陷迷局，随手解救影帝，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上开心麻花官网买双人套票，第二张只需50元。 快乐很简单，87.6。 荣威 RX 8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标注话剧裁缝或者是舞剧孔子，再加上您的关注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您快点行动吧。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继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的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导演李明啊，您好，李导。 大家晚上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这次演出的少儿口语培训专家姜伟伟，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张老师哈。刚才呢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包括我们这次的听见经典立体阅读演出的缘起，包括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对这场演出所付出的努力，包括我们6月18号这场演出的一系列的精彩的看点哈。哎，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亮点咱没说呢，就是这一次啊，除了像咱们姜老师这么有经验的这个资深的少儿口语培训专家参与其中，咱们这次还又多了一位艺术指导，也是一位大咖呀，也是我们电台的镇台之宝了，恨不得是。他是谁呢，李导？ 我这个因为这位老师的头衔非常多，我只能照着给大家念了， 就简单说说吧。啊， 对， 其实我们对他都特熟啊。 其实就是我们的梁岩老师。 对啊。 我觉得是不光是多种荣誉加于一身，更重要的是这么多年无论是在艺术修为还是个人修养上面都积累了非常非常高的人气。 嗯， 所以这次由梁岩老师来担任艺术指导，其实是为我们的这个演出质量在各位老师的高水平之上又加了一个高的保险。 对， 嗯嗯， 梁老师的声音太有魅力了，对吧？因为很多的朋友会听过他，比如说评球，对吧，特别过瘾，特别有激情。当然也听过梁岩老师比如说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的一些小说， 对 哈，也是他来这个演播的，又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哈。几十年下来也播讲了很多部大部头的作品哈。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听过了他的播音，听过了他的播讲，包括他的主持之后，你们的感受如何呢，姜老师？ 我的感受那可以就是用一个词来形容， 嗯 啊，就是怎么去说呢，就是我感觉当我听到梁岩老师的声音之后，自愧不如，我觉得我这四年大学就白学了。 我那简直是直接钻地缝去了。 对呀，恨不能找个地缝我得钻起来啊。再一个就是我觉得语言的震撼力和感染力非常棒。 对， 它让别人能瞬间从这个情境当中感受到，再一个就是语言的魅力让我感觉真的是非常强大的。 对。那这次可能姜老师主要是来关照我们的一些小同学，那梁老师老梁是不是就是要关照咱们的一些 大同学？ 对，大同学主持人团队他们的一些表达，他们的一些表演方面了，是吗，李导？ 其实梁老师他不光是我们主持人团队，就刚才咱们说到所有的包括 节目， 对，带着孩子来登台的这个这些孩子的表演，包括微微带着这个剧场快闪这个节目的表演，也包括我们这次获得金话筒奖的这孩子们他们表演，可能梁老师都要参与其中，在艺术上进行把关。我们在这行业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没错 啊，对吧。那么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其实更多的是我认为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暗示。就是有这样一位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德高望重，其实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无论是在艺术能力还是在人品方面都足够有魅力的一个人，他会给大家一种心里很踏实的感觉， 心里有底儿了 啊。 对对对，是。好，那刚才呢李导又反复又提到了哈，咱们这次演出当中的一个新开辟的单元，这就是快闪。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咱们姜老师主要负责的，是吧？ 对。 那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刚才其实我在上一节也提到了，在上一场演出当中您只负责两位小同学， 对， 已经是比较的困难了。那么这次呢听说有几十位是吗？ 对对对，没错。 哇， 这次我们直接把表演的这个阵容给增大了。嗯，但是呢，有一个难度是什么呢？这次的难度跟上次的难度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 那孩子们是从我们的整个剧院的后门，然后整个这个正门的这个位置，然后分成两队往里进。 是， 在进行快闪的整个过程当中，他们是没有麦克风的，也就是没有话筒，通过自己的声音去传输出来，然后让我们的观众能够感受到和听到。再一个呢，他们在展现的过程当中啊，年龄有所不同，再一个他们的声音状态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就像合唱一样，怎样能让他们达到均衡，这是整个排练当中最难的一个地方。 那就请问一下姜老师，您用了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方法，让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成问题呢？是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很多东西都是具有矛盾化的。在整个孩子排练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进行习读或者朗读的机会是比较多的，但当他们真正要进行快闪去表演的时候，一定要解决掉的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发挥他们自己的优势，但是又避掉他们的小的短板啊。总的来说四个词来形容，我就给他们用四个词啊来形容，就是他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要做到的，就是大胆、大方、大声啊，三个词， 三个大词儿是吧？ 对，三个大词儿、 哦， 大胆、大方和大声。 大声 啊，对、 哦。 那么大胆呢，也就是他们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胆量啊、那人再多，我们也不要害怕。那大方是什么呢？可能我们在进行动作展现的时候，面部表情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的是大方得体。 对。 那再一个呢，就是大声，声音必须是洪亮的，但是又要做到跟旁边的同学进行保持一致啊，所以呢，哎，就像上一期我们有合唱是一样的。 其实这次我们的这个就是刚才维维提到这个大声 啊， 这个也是我们整个导演团队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个事。 哦，为什么？ 对对对， 因为他们这个两队孩子是成两个纵队，贯穿到整个剧场当中的。 对， 我们有现场有1000多名观众，这1000多名观众绝对不会是鸦雀无声的。 那当然了 啊，他们会有声音，然后他们会有牺牲。我们这些孩子又没有这个麦克风。所以要展现自己的声音，要把这个作品展现出来，其实难度非常大。 对 啊。 因为其实我插你一句哈，就像我们这些专业的演职人员，包括专业的主持人，他们在舞台上其实有的时候，尤其是在大台上，也是要借助一个耳麦的，麦克风的。 对对对。 但是据我所了解，好像只有人艺的舞台上是不需要麦克风的。对，只有他们是站在舞台上，要让自己的声音直接打到最后一排中间的观众，让他听得清清楚楚。好像这是人艺演员的这么一个最基本的素养和标准以及要求哈。但是我们的小同学，你想想，怎么可能能达到呢？站在舞台的两侧，然后让他们的声音传到在1000多个观众的耳朵里头，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 啊，这就是按照我们就是平时给他们培训的，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可能老师也知道，比如说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声带是很重要的， 是 口腔状态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发声的时候运用科学的呼吸方法，也就是胸腹式联合呼吸法。在整个发声的过程当中，让孩子们不是通过喊，而是通过他们整个腹部的小的气囊发声震动，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音箱了，也就是每个孩子在身体内部，我给他们安了一个小的音箱，让他们不用喊，并且声音状态能够传输出来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如果有的同学他比较感兴趣我们到底孩子们是怎么发声的，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参与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或者是也可以报名到我们下一期的这个听见经典的演出啊，因为我们现在跟国图艺术中心也在进行孩子们的这个培训，对吧？ 哦，那李导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方面的培训哈。其实我觉得此时此刻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正想给孩子找这方面的一些资源哈，您不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来， 就是这个也是在我们做这个项目过程当中，跟国图的合作方我们达成的，就是发现的这样一个需求。很多家长在第一场看完我们的这个演出以后，看到这个孩子好像年龄也不大， 是啊， 然后也没觉得 我们家孩子比人家孩子差，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能上台去呢？就现在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我们想就是第一个是，首先是满足观众的需求。 对。 其次呢，一个也是为了方便，就是在国图参与这个排练加这个培训 演出。 同时，像刚才我说的，你去别的地方可能也要适应这个舞台。那么在国图里面的适应舞台啊，还有这个基本的训练就都完成了。 对 啊，现在这个工作呢，就是由维维在去做统筹，我们还在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很快就会推出。但是回到刚才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做这些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这么美的这个文字，能够通过我们的声线进行传递和传播，这点很重要。所以呢，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孩子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积累，重要的是他喜欢， 对，热爱， 对，他愿意用自己的声线去传播这些文字。那家长我认为不要对孩子就是过于苛求他具有什么样的天分或者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更多的要让他去接触美啊，发现美。 对， 哎，那比如说在国图音乐厅这边，咱们做的相关的培训，现在的内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讲四个词儿了，这回终于是四个词 儿。四个词儿，好好好，哪四个词儿呢？我们数着帮你啊。 啊，整个内容我们用四个词儿来代替，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录制节目是有时间限制的。 是是。 如果让我讲呢，滔滔不绝，我可能能讲到明天的这个时候。 没事，我们洗耳恭听。 啊，所以我用四个词来大约代替一下我们的课程内容，包含的就是敢说、能说、会说、巧说的一个简单的蜕变。 总之是离不开说。 对，说呢是最重要的。 对， 所以第一部分得先让孩子敢说。那么刚才我也提到了，自信心的建立需要储备技能，那么敢于去说就源于他有自信了，所以他必须是会知道怎么去说的，然后我们才是能说。能说也就是我给予你国图这个平台之后呢，孩子可以站在上面落落大方的把我们学到的东西展现出来。 对， 然后再就是巧说。那么巧说呢，孩子可能是需要进入他自己的思维逻辑，然后加入他的想法，包括随机应变能力融到里面啊。那这个可能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参加过很多次演出或者是表演的机会之后，慢慢孩子们才可以熟能生巧做到的。所以敢说、能说、会说、巧说，这四个词代表了我们所有的课程内容。 对，虽然说姜老师说的挺简单的哈，挺轻松的，四个说八八八一说，但是真是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很难的呀，是不是啊？ 对，因为我们其实除了这个四个说之外，我们还有四个字可以这个对这个四个说起到催化作用。 哦，哪四个字呢？ 我们叫以眼代训。 哦， 我们这个代呢不是代替的代，是带动的代。就是特别简单，比如说我们9月24号将有一场针对中秋这个主题的演出，那好，我们可能提前就会把这个中秋这场演出当中孩子们要表演的节目就确定了，甚至他演出的形式都确定了。那好，那我们的孩子在参加这个基础的培训当中，既有基础能力的培养，同时有非常针对性的这个舞台表演的这种培养，那他们就积极性就不一样了。 那是 知道，经过选拔以后，他就会登上那样一个舞台。 对 啊， 短小的目标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具有很大的潜动性的。 所以在这儿我绝非广告啊，我得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事儿了哈。6月18号咱肯定是赶不上了哈，但是刚才李导说了，9月24号中秋佳节的时候，咱们还会继续举办的是听见经典立体阅读的大型中外经典名篇亲子阅读会系列演出之中秋篇。到时候肯定，我相信对于小同学小朋友的这个演出的怎么讲呢，篇目来讲还有这个内容音来讲，应该是继续的扩容，是不是加大这方面的力度哈。所以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提前呢去关注一下咱们这方面的最新消息。 我们其实是从这个6月份演出以后，我们短暂休息一个7月份，8月份就开始有了。但是8月份那场的主题呢是成年人的。可能就看节目内容吧。也可能会涉及一个小一点篇幅的少儿类的这个节目参与。那么从9月份开始，我们希望就是每个月一场这样推下去。我们希望这个家长和孩子多关注我们演出的主题。 对对 啊， 对。所以说 利用好7、8月份这个暑假，参加一下这个 培训一下是吧， 参加一下这个集训啊。 其实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就是我曾经听啊很多的家长或者说其他的朋友就说，可能是学过这种舞蹈的呀或者是其他艺术类的一些小同学， 他们在众多的同学当中就会比较的醒目，就会脱颖而出，因为他很有自信心，或者说练过体育运动项目的一些小同学，在众多的同学当中呢，你就一眼能看出来他和别的同学们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咱们这样的一种阅读的或者是演播的主持的培训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的，是不是姜老师？ 那就更加是了，因为语言是长在身上的技能啊。 哇，厉害。 比如说在表演的时候我们需要乐器，那现在我们比如说在家庭聚会的时候，来给我们来一段钢琴吧，可是我们身边没有钢琴，但是我们说话呢就长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在进行表演和表达的过程当中随处可见，随处可演。 对对对，从小树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也希望大家关注。那其实说到这个小同学小朋友，在6月18号我们的这一场端午节的系列演出当中，还会有其他的很多的小朋友也会参与其中。他们的身份非常特殊，因为他们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诸位主持人的宝贝儿哈，咱们也接下来把整个的演出当中的一些具有亮点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最佳夫妻档啊，也会闪亮登场，他们是谁呢？ 其实就是腾欢和郑磊老师啊，他们两位不仅要有自己作为夫妻档这样一个节目呈现，他们的宝贝儿呢也会有自己单独的节目。这对于我们这个品牌从建立，这当时这是第二场了，但确实是就是既有夫妇两个人的节目，又有孩子独立的节目，这还是 头 一次。 对对对。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三位姊妹花组合，就是我们的传一啊、杨红啊，还有 米夏， 米夏老师 我们 三位 北京电台的三朵美女主持人，三位美女主持人啊。 其实他们也是挺有趣的，用这个家庭母女之间这个问答互相讲故事的方法，把我们关于端午的一些文化、端午一些活动用惟妙惟肖的方法传递给现场的每一位听众、每一位观众。那么除了这三位之外，我们还有一位，就是是一位父亲带着自己的女儿登台，但是他呈现的呢是自己的这个歌声，展现的自己多才多艺的那一面。 哦，让我猜猜，就是之前前不久刚刚创造了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最长现场直播主持人的 Mr. Q， 对吗？ 200小时。 哦， 这个就是 我也很期待。 你们两位都是从事这个职业的，当时我还真是特地问了一下，我说200小时什么概念？他说每天睡眠时间不能超过1小时。 当然了，他每个小时好像只有5分钟还是几分钟的这么一个 休息 时间，剩下的时间他都要在五棵松那边专门设立的一个透明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来做现场的直播。你想想多么难，200个小时 直播本来就很难， 对， 连续200小时就更难了。 对， 所以我当时想，我说这位自带流量的这个播音大神啊，这个，但是他这次挺有意思，他是用自己的歌声，而且是一种充满着那个父爱的一种慈祥的歌声，跟自己的女儿来做这样一个互动。所以我觉得，就刚才我们也在谈嘛，我们这次也创造了一个主持人的孩子参加我们演出的一个记录。那么可能最我觉得最厉害的是我们的赵楠老师了。 为什么呢？ 别人都是带一个，他是一个 带 俩。 就一儿一女一枝花了，是这意思吧？ 对。然后他的节目也很有趣，其实我们现在就是鼓励这个二胎嘛，可能很多以后就会面临着这个更喜欢谁的问题啊。他在舞台上有一个非常现实版的一个作品，告诉他其实你们都是我的最爱，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对对对， 也希望观众到现场去看看，这带着一儿一女的赵楠老师是怎么呈现啊，其实是一个家庭怎么呈现这个你们都是我的最爱的。 没错没错。那么说了刚才很多的我们都是北京电台的知名主持人，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新闻广播主持北京新闻的资深主播腾欢，还有警法在线的主持人郑磊等等等等哈。那还有两位啊，也是非常知名的主持，而且他们主持的节目跟我们的小朋友是息息相关的。一位呢就是我们北京电台的小群姐姐，还有一位呢就是来自于北京电视台的亚明哥哥。他们二位将首度联袂带来一个精彩的节目，是吗？ 其实我觉得准确的说，这样的主持人是三位， 三位啊， 对，还有一位是咱们广播电台专门做教育节目的姚迪老师。 对，我们在说那两位讲故事能手之前，先简单说说姚笛老师。 好嘞。 在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因为之前做了一些功课，知道姚笛老师的声线非常非常好。 对。 但是这个文明不如见面，见面以后，哎呀，我们其实之前一直很纠结，就是朱自清老师的这个背影到底由哪一位老师去呈现效果更好。当我们在现场开会的时候，听到姚笛老师，大家就互相看了一眼，就说：“哎，那这个事儿没什么讨论的， 就是他了。” 哎呀，声线非常非常好，带有特别强烈的一种磁性啊。那么回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两位故事大王，其实他们我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平台，但是都各自有自己的绝技啊。小群老师他通过话筒，我们也了解的，在这两三年的过程当中取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我觉得非常的不易。叫他故事大王一点都不为过。 那当然了。 对吧？而且他有自己非常强的这种创编能力，除了自己能讲之外，还能做出很多有趣的音效。那回到亚明，我认为让我非常尊重的一点就是他这是出于对少儿播音主持的这个热爱，这么多年也是坚持在一线，到现在还是以这个非常活泼、非常开朗的这个亚明哥哥的这个角色出现，在现场有特别强的这种把控能力，特别强的故事渲染能力，我自己是非常期待这两位故事大王在舞台上第一次这种艺术上的这种 PK 啊。当然我们是认为他们都会有特别精彩的演出。 那当然，那当然了。这是刚刚呢，我们用非常简短的时间为大家来介绍了一下我们6月18号这一场端午佳节的特别演出的大概的一个节目单啊。基本上我觉得重点的部分都为大家介绍过了哈。哎，我觉得看点非常多，而且很有新意哈。姜老师 节目类型也很丰富、啊。 对对对，姜老师肯定在这期间也会非常的辛苦，要带几十个小同学一起完成一个快闪的节目，也相当的不容易。我相信在未来的演出当中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点子带给大家的，对不对啊？ 我也是乐在其中。 是，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也差不多了，来李导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吧，同时邀请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去关注这场演出。 就是6月18日的上午10点钟，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的音乐厅。 好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关注经典，关注阅读，有更多的小朋友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哈。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介绍，谢谢。那么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感谢您的收听，邀请您不要走开，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听听糖耳朵。 你是否有时也想回头，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紧紧抓着彼此不放，所有骄傲总是有你和我，有悲伤也能一起痛哭一场。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想回头望，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向前闯，一颗心比谁都还要坚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紧 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